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Web API Set Timeout 是如何实现的。在上篇文章中啊，我们介绍了页面中的事件和消息队列，知道了浏览器页面是由消息队列和事件循环来驱动的。那么在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中，我会通过 Set Timeout 和 Timer HTTP Request 这两个 Web API 来介绍事件循环的应用。这两个 Web API 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应用，比较典型，并且在 JavaScript 中使用的频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你可能觉得它们太简单了，太基础了，但是有时候恰恰是最基础、最简单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了解了它们是如何工作的，会有助于你写出更加高效的前端代码。本篇文章主要介绍的是 set timeout。其实说起 set timeout 方法呀，从事前端开发的同学想必都不会陌生。它是一个定时器，用来指定某个函数在多少毫秒之后执行，它会返回一个整数，表示定时器的编号。同时啊，你还可以通过该编号来取消这个定时器。文中接下来的示例代码就演示了这个定时器的基础使用方式。执行这段代码啊，输出的结果也很明显。通过 set timeout 指定在200毫秒之后调用 show name 函数，并输出即刻时间四个字。简单的了解了 set timeout 的使用方法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浏览器是如何实现定时器的，然后再介绍一下定时器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要了解定时器的工作原理啊，就得先回顾一下前面讲过的事件循环系统。我们知道，渲染进程中所有运行在主线程上面的任务，都需要先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然后事件循环系统再按照顺序执行消息队列里面的任务。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典型的事件啊。当接收到 HTML 文档数据的时候，渲染引擎就会将解析 DOM 事件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当用户改变了 Web 页面窗口大小的时候，渲染引擎就会将重新布局的事件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去。当触发了 JavaScript 引擎的垃圾回收机制，渲染引擎就会将垃圾回收的任务添加到任务队列里面。同样，如果要执行一段异步的 JavaScript 代码，也需要将执行的任务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以上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事件啊，这些事件被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之后，事件循环系统就会按照消息队列中的顺序来执行这些事件。所以说啊，要执行一段异步代码，需要首先将任务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不过，通过定时器设置的回调函数有点特别了，它们需要在指定的时间间隔之内被调用。但是，消息队列中的任务是按照顺序执行的，所以为了保证回调函数能在指定时间内被执行，你不能将定时器的回调函数直接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那么怎么设计才能让定时器的回调事件在规定的时间内被执行呢？你可以思考一下啊。如果让你在消息循环系统的基础之上加上定时器的这个功能，你会如何设计呢？在 Chrome 中啊，除了正常的使用消息队列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消息队列，这个队列维护了需要延迟执行的任务列表，包括了定时器和 Chromium 内部的一些需要延迟执行的任务。所以啊，当通过 JavaScript 创建了一个定时器的时候，渲染进程会将该定时器的回调任务添加到延迟队列里面。如果你感兴趣啊，你可以参考 Chromium 中关于队列部分的源码，链接我已经放在文中了。源码中延迟执行的队列定义如接下来的代码所示。当通过 JavaScript 调用了 set timeout 设置的回调函数的时候啊，渲染进程会创建一个回调任务，包含了回调函数 show name 当前发起的时间、延迟执行的时间。其模拟代码我已经放在文中了，你可以参考一下。创建好回调任务之后啊，再将该任务添加到延迟队列里面，具体的代码如文中所示。现在通过定时器发起的任务就被保存到延迟队列里面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消息循环是怎么触发延迟队列的。我们可以来完善上一篇文章中的消息循环的代码，在其中加入执行延迟队列的代码，如文中所示。从这段代码可以看出来，我们添加了一个 process delay task 的函数，该函数用来专门处理延迟队列中的任务的。这里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它的执行时机。在这段代码里面啊，处理完消息队列的一个任务之后，就开始执行 process delay task 函数。process delay task 函数会根据发起时间和延迟时间计算出到期的函数，然后依次执行这些到期的任务。到期的任务执行完成之后，再继续下一个循环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完整的定时器就实现了。设置一个定时器，JavaScript 引擎会返回一个定时器的 ID。 那么通常的情况下，当一个定时器任务还没有被执行的时候，也是可以取消的。具体的方法是使用 clear timeout 函数，并传入需要取消定时器的 ID， 如接下来的代码所示。其实浏览器内部实现取消定时器的操作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直接从原始队列里面通过 ID 查找到对应的任务，然后再将其从任务列表中删除就可以了。现在你应该知道浏览器内部定时器是如何工作的了。不过在使用定时器的过程中，如果你不了解定时器的一些细节，那么很有可能会掉进定时器的一些陷阱里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使用定时器的过程中会存在哪些陷阱。在使用 set timeout 的时候啊，有很多因素会导致回调函数的执行比设定的预期值要久。其中第一个就是当前的任务执行时间过久，从而导致定时器设置的任务被延后执行。我们先看一下文中接下来的一段代码。在这段代码里面，在执行 for 函数的时候，使用了 set timeout 设置了一个零延时的回调任务。设置好回调任务之后啊， for 函数会继续执行5000次 for 循环。通过 set timeout 设置的回调任务被放入到消息队列中，并等待下一次执行。这里并不是立即执行的，要执行消息队列中的下个任务，需要等待当前的任务执行完成。由于当前的这段代码需要执行5000次 for 循环，所以当前这个任务的执行时间会久一点，这势必会影响到下个任务的执行时间。你也可以打开 performance 来看看其执行过程，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啊，执行 for 函数所消耗的时长大约是500毫秒，这意味着通过 set timeout 设置的任务会被推迟到500毫秒以后再去执行。设置 set timeout 回调延迟时间是零。第二个注意事项就是，如果 set timeout 中存在嵌套调用的话，那么系统会设置最短的时间间隔为4毫秒。也就是说啊，在定时器函数里面嵌套调用定时器，也会延长定时器的执行时间。你可以看文中接下来的这段代码。你同样可以使用 performance 来记录这段代码的执行过程，如文中图所示。其中续线就是定时器的回调过程。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前面5次调用的时间间隔比较小，嵌套调用超过5次以上，后面每次调用的最小时间间隔是4毫秒。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 Chrome 里面，定时器被嵌套调用5次以上，系统就会判断该函数方法被阻塞了。如果定时器调用时间小于4毫秒，那么浏览器会将每次调用的时间间隔设置为4毫秒。文中接下来的是 Chrome 实现4毫秒延时的代码，你可以参考一下。除了前面的4毫秒延迟之外，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那就是在未被激活的页面中使用定时器，定时器的最小时间间隔是1000毫秒。也就是说啊，如果标签不是当前的激活标签，那么定时器的最小时间间隔是1000毫秒。其目的是为了优化后台页面的一个加载损耗以及降低耗电量。这一点在使用定时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除了要了解定时器的回调函数的时间比实际设定的时间值要延后以外，还有一点要注意一下，那就是在 Chrome、Safari 和 Firefox 中都是以32个 bit 来存储延时值的。32 bit 最大存放的数字是21亿多毫秒，这就意味着如果 set timeout 设置的延时值大于21亿毫秒，大约是 24.8 天，就会产生溢出，这会导致定时器会被立即执行。你可以运行文中接下来我展示的这段代码，运行后你可以看到这段代码是被立即执行的，但是如果将延时值修改为小于21亿毫秒的某个值，那么执行时就没有问题了。第五个注意事项就是通过 set timeout 设置的回调函数中的 race 不符合直觉。详细的来说啊，就是如果被 set timeout 推迟执行的回调函数的某个对象方法，那么该方法中的 race 关键值是指向全局变量的，而不是定义时的那个对象。这点在前面介绍 race 的时候也提到过，你可以看文中接下来的这段代码。其输出是一。因为这段代码在编译的过程中，执行上下文中的 race 会被设置为全局的 vendor 对象，如果是严格模式会被设置成 undefined。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通常可以使用下面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将 myObject.showName 放在匿名函数里面去执行，如文中代码所示。第二种是使用绑定方法，将 showName 函数绑定到 myObject 上面，如文中代码所示。好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为了支持定时器的实现，浏览器添加了延时队列。 其次啊，由于消息队内的排队机制和一些系统级别的限制，通过 set timeout 设置的回调任务并非总是可以实时的被调用，这就不能满足一些实时性较高的需求了。最后啊，在电池器的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陷阱，需要你多加注意。通过分析和讲解，你会发现函数 set timeout 在时效性上面有很多先天性的不足，所以对于一些时间精度要求比较高的需求，应该有针对性的采取一些其他的方案。今天我们介绍了 set timeout， 相信你应该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了。不过由于使用 set timeout 设置回调任务的实时性并不是太好，所以很多场景并不适合使用 set timeout。比如你要使用 JavaScript 来实现动画效果，函数 request animal form 就是个很好的选择。那么今天留给你的作业是，你需要网上搜索一下 request animal form 的工作机制，并对比 set timeout，然后分析出 request animal form 实现的动画效果比 set timeout 好的原因。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